礼拜二晚十点，玉敏会客室，因信称义，陈日君。 咁所以我又心血来潮，我话我中意写最后一封信俾教宗。咁啊，要狠啲嗰封信到教宗手里边咧，我又坐飞机去啦， 交封信俾佢， 加喺佢手里边。咁啊，写到好长一封信，七页纸啊。咁咧，即系嚟金钱啊，我要刺激佢啦啊。所以我都讲啲嘢都好冇礼貌嘅啊。但我唔好讲晒嗰啲嘢啊。我讲第一句啦，我话教宗啊，我睇咗你嗰篇嘢咧，我话我哋嘅教宗唔知从边个星球落嚟噶。 因信称义，陈日君，礼拜二晚十点 ，myradio.hk 玉敏会客室，千祈唔好错过啊！ 天天天蓝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仲有时间啦。 咁啊，可能怀疑涉嫌 系啦。嗱，总之呢条友你而家吓到又唔敢啦。总之就放弃咗呢个咁嘅。 啲警察叔叔咧就话检察官通知叫佢哋咁做嘅， 即系温馨提示嘅。 唔系啊，检察官同意啊， 同意叫佢哋咁做嘅。 系，但系个问题，屌你喂，你可以揾桃园去做噶嘛？点解要一中间一分局去做咧？咁 Q 远咧，系咪？所以即系好多 系犯法唔犯法咧？咩叫道德劝说咧？吓，咁你犯法佢咪拉人咯？系咪啊？ 嗱，道德劝说咧呢句嘢咧就嚟自边度咧？就唔系呢一次嘅，系上一次咧呢个阿韩国瑜就话即系你要搞呢啲政治性统独嗰啲示威咧，就唔该你去台北。咁啊，有啲記者問佢，咁人哋監一定要去，一定要喺台高雄舉辦啲咁啲啊。佢話我會道德勸説佢，嗱，道德勸説咁嚟嘅，喺呢度開始嘅。好啦，唔講呢啲啦，喂，好啦，我哋講翻呢個鄭宏儀啊，呢條契弟咧，咁就嗱就話呢個又冇招數出啦，咪因為呢鄭宏儀都係一個算係名嘴嚟嘅，係咪有啲影響力嘅？咁所以咧，佢就話韓國瑜曾經在2013年好似2001年啊，咁啊去呢個北京大學個金華學院嗰度咧，就讀呢個博士班。咁而呢個金華學院咧，嗱鄭宏儀咁講啊，金華學院做咩嘅咧？即係呢個金華學院咧，就係專同中共訓練一啲幹部嘅嚇，即係啲幹部嘅搖籃嚟嘅。所以咧，韓國瑜讀完之後咧，佢係俾共產黨吸收咗，然後咧佢翻到嚟台灣之後咧。就是用緊共產黨嗰套語言啊，所以咧有啲人幫啊，即係幫啊韓國瑜做義工啊，即係志工嗰啲咧，咁佢哋叫義勇軍。嗱，義勇軍，屌你攞共匪嗰頭國歌咪義勇軍咯， 嚇！哇，又係喎， 嗱北漂。呢啲係大陸用詞嘅。 冇錯冇錯。嚇！ 仲有就係進得來。賣出去，發大財，呢啲就係共匪用語嚟嘅。啊！屌你從咁樣判斷咧，所以韓國瑜咧。一定是咁就係話咧，就頭先我講嗰段啦，就話呢個韓國瑜喺呢個北京大學嗰個金華學院啦。其實金華後來咧有人出嚟講啦，金華學院一間咩咧？的確係訓練一啲幹部，佢係訓練啲經濟民企嗰啲即係啲商學院啊，即係訓練啲管理人員嘅，同共軍冇撚關係嘅，兼且。金華學院咧係台灣人捐錢起嘅，大佬，屌你乜啫？好啦，咁嗱呢段嘢咧就流傳咗去啦。咁張亞勤就話：喂，屌你，你唔好將一啲唔係我嘅嘢塞落我嘴嗰度喎。我根本就唔係咁講，即係佢嗱，佢有話，韓國瑜去呢個北京大學嘅金華學院又讀書，咁但係裏邊嗰啲乜撚嘢話佢咩收共產黨錢啊咁諸如此類咧，就鄭宏儀自己咧。就作出嚟嘅， 加落去嘅。 咁好啦，咁啊，韓國瑜都證實，佢話我係有去呢個北京大學讀呢個博士，但係我冇去過金華學院，我亦都冇畢業咧，就翻咗嚟台灣啦。咁所以咧， 嗱，件事咧就梗係要炒啦，因為要佢配合，就中共透過台商俾咗10亿呢、這個韓國瑜啊嘛，係咪？你因為有條脈絡要咁炒先得噶嘛。 哇！越聽越似，就係因為收10亿，所以佢讀唔曬啲書就翻嚟啦。一定係咁樣啦。 收埋咗 㗎啦。 所以咧，即係你睇到即係綠匪真係係嗱炒呢啲之後咧， 即係呢個編劇都係有啲 唔係因為佢唔止一個炒嘅，佢一炒呢啲咧，佢所有嗰啲名嘴啊 一齊講 三文治嗰個媒體啊，就一齊嚟炒嘅。即係有理冇理就炒到件 事。我覺得佢開會，會開咗個會嚟炒。 越遠到香港咧，都有人信㗎。咁嚇，咁大家知咧，香港嚟講咧，最廉價嘅指責就係收共產黨錢，係咪啊？咁 講咗好多年㗎咯喎，呢啲 係啊，係啊，咁你唔使證據㗎，唔使證據喎。 我哋教主都收咗唔少啦，俾人講到屌，又唔分翻唔係。可能分咗俾我哋噶啦，唔係我哋點講嘢啫， 係喎，喂，鄭工做乜分啫？ 你係咪咁樣先？你領曬分啲俾我 搞錯啊！ 你領曬喎，而家好明顯有啦。 嗱，你要公開道歉啊！ 公開道歉啊！ 要鍋女飯啊！鍋女飯啊！屌！ 嗱，依家你快啲，一陣間做完節目啊，就 晚飯你嘅。 好啦， 十幾啊，十幾個億要攞翻出嚟啊！唔好講啊！ 好啦，嗱咁啊，嗱呢度就講完啦，即係而家呢個。民進黨是冇乜特別嘢 招數 嘅， 即係 唯一即係 冇啊亂出招。 最初就抹黑佢啦，話佢同啲黑，因為佢同啲即係佢係北農總經理啊嘛，咁自不然要同啲農夫啊、農會啊，咁啊打交道。咁啲農會、農夫咧好多即係又同啲黑道有拉有攬嘅， 即係啲。即係咁樣抹黑 地方派系啊嘛， 就帶個黑社會嘅去自首。 好啦，咁變咗咧就又話佢同黑社會有關係啦，係嘛？咁啊嗱，抹黃就冇得抹喎，因為真係冇乜黃俾佢，即係佢又唔係酒店約人傾偈啊， 又 唔 係啊陳水扁啊， 研究佢事情啊， 佢又冇去 六條通咁，所以就即係變咗抹黃，佢又抹唔到，咁啊最好就抹紅噶啦，抹紅因為唔需要 證據， 冇證據啊嘛。好啦，嗱咁呢單嘢之後咧，咁啊韓國瑜就問高雄呢個警察局，佢話喂，嗱而家出面傳到咁樣。你出嚟講幾句説話，咁高雄警察局真係出嚟講嘢。佢話我哋暫時咧都冇收到任何有關呢方面嘅情資。屌你啫！咁嗱，即係佢證明啦，係咪？ 好似佢係高雄警察局咧自己出嚟嘅，唔係佢要求 嘅。 佢自己 嗱，即係等於上一次話呢、這個話韓國瑜個老婆個維多利亞貴族學校，話佢即係佔用呢個工地 啊，即係貴族學校啊，商業學校冇學校叫自己做貴族學校嘅，唔該你。 我睇報紙寫住貴族學啊嘛，即係有錢人先讀得啦。總之就係、是、好啦，咁變咗咧，台堂又要出嚟又要澄清喎，唔係咁樣嘅事啊，大佬嚇，即係嗰啲地唔係咁賣法嘅，咁所以咧，即係自不然有啲相關部門出嚟，即係幫你澄清一啲嘢啦。好啦，咁啊，韓國覺得呢單嘢咧，即係事可忍，孰不可忍啊？即係你係咁抹到屌你，咁你即係抹到好似好真咁。咁而家咧就今晚呢個辯論會之後咧，佢就會提告。一干人等啊，即系边捻个话我收共产党钱嘅，我就告捻你个甩裤啊！咁所以即系要还个公道， 系啦。咁同埋系告，系最主要系其实告咧，就系话佢系喺北京读书，就所以系收 共产党钱啊嘛。 呢单嘢，咁至于系告边个咧，咁系咪即告阿张亚琴？ 唔知啦， 告阿郑云仪。 嗱，张亚琴就应该系佢话同阿韩国瑜通过5分钟电话，就即系解释咗吓，因为佢冇咁讲过，亦都话有记录噶嘛，佢冇咁讲系嘛。咁但系有人将嗰段说话再加盐加醋落去。係嘛？咁佢又話佢喺北，就佢淨係講係北京大學金華學院讀過書。咁但係你後來嗰啲又話金華學院咧有呢個共匪嘅幹部搖籃啊，諸如此類啊，咁一大堆。咁喂，咁佢咪告咯，係嘛？咁你邊個人曾經講過嗰啲，咪自己小心啲咯，係嘛？睇路啦，係嘛？咁佢辯論會或者辯論完之後，佢覺得屌，我勝算在握，我就唔撚告添啦，係嘛？咁呢個就唔知啦嚇。即係總要，唔係總啲冚家產都要嗰個嘅，你撲街啊！咁多嘢講啊嘛， 即係講明我自己係無辜。 近呢兩年咧，就國民黨咧就都即係話唔好似前咁咬人啦。咁所以咧，你發覺咧，就算阿馬英九咧，佢都告人誹謗嘅。 告啦，梗係告啦，屌你告呢個鬥扣子啊嘛，草扣子啊！嗱，鄭雲仲有一單嘢嘅，咁啊有關於呢個柯文哲嘅。嗱，呢條友真係屌你乜口沫遮攔，佢真係亂鳩咁惡嘅啦。咁就話。 佢就話咧誒柯文佢攞住一沓攞住嗱佢講係柯文哲上一屆嘅嗰啲。選舉經費的運用500萬五百萬點咧？佢攞住一沓單，嗰間嘢叫小肥小吃啊，咁裏邊咧有啲項目有啲銀紙嘅，即係總共咧就攞住一沓啊，嗱呢啲咧就係咧咁樣食咗500萬啊，一定係逃利諸如此類嗰啲嘢。咁佢係咁樣咧，就俾人哋影到咧，嗰張單上面咧。有寫住一個叫做即係類似道具兩個字咧， 即係我即係發現佢係道具係假 嘅。佢唔係寫道具嘅，即係總之係嗰兩個字係好似啲競選刊物嗰類咁嘅嘢啦。嚇，咁啊俾人睇到之後，喂，佢又冇事嘅喎。有冇事嘅？咁但系即係呢個柯文哲已經受傷了。咁啊好啦，嗱，即係你呢個鄭宏儀呢個正仆街嚟嘅，即係。但係呢啲咧就係、是、喂冇代價嘅喎， 梗係冇代價啦， 冇代價。喂，你等於呢個周玉蔻一樣啫嘛，佢亂鳩咁噏，你告完佢冚家產，佢喂告完佢破，屌你乜告撚到幾乎破產㗎啦。但係佢繼續鳩噏，又係冇事嘅。即係台灣就好奇怪，如果香港我睇告多兩告，呢條友應該人間消失啦，係咪？以後都唔敢出嚟講嘢啊！但係台灣唔係，屌你告完佢之後，佢更加紅，冚家產本來收4000蚊通告費，變咗收5000蚊，屌我紅撚咗啦嘛！ 因為其實咁樣做醜人咯，呢啲醜 人費 嚟㗎嘛，呢啲 係。好啊，嗱，我哋講下呢個嗱公投啦，係咪？咁我哋嗱呢個中選會啊，應該喺呢個28天，即係喺嗱，譬如喺嗱，佢要將公投案呢10個案咧，就要喺。投票日之前的28日咧，就要公告啦。 嗯， 即係話公告，即係如果我估香港係叫登憲報嗰類咧， 登啦，刊憲啦， 刊憲啦。 咁啊，同埋又係做個説明嚟嘅。 啊，咁啊喺10月22日咧，佢就已經即係叫公告咗噶啦。 嗯 啊，咁啊即係話哦，有10個呢個公投案啊，有呢個咩東澳證明啊，咩深反對深澳呢個氣發電廠啊，呢個空污要即係每一年要減低1%啊。諸如此類，咁有啲咩同性婚姻啊，有啲反同性婚姻啊，諸如此類，總之就十大項。好啦，咁啊，去到11月2日咧，佢又再出一次公告啊。嗱，公告老實講，只係出一次嘅啫。 嗯。 咁好啦，你就算係我當你有啲嘢要補充嚇，咁你都要喺個28日之前你要補充啊嘛。你過咗28日之前，你就冇得補啦嘛。佢唔係11月2日咧，佢又出一個公告。咁裏邊咧夾住一啲咧行政院有關於一啲同性婚姻嘅一啲意見，就夾埋落去嗰個公告裏邊。 嚇咁點佢有咩權？ 嗱咁其實咧佢嗰個因為每個公投案咧， 唔係佢可以嘅， 佢下邊咧個説明嘅 行政院即係有關當局可以對呢啲提出意見，即係提出佢自己意見嘅。 佢話俾你聽呢個係呢個公投案咧，佢內容係乜嘢，係想表達乜嘢，大概有冇簡單介紹？咁佢就喺介紹裏面咧，就即係用咗好多自己中選會嘅意見，並唔係用即係提案人嘅意見。 唔係，佢呢個係行政院俾嘅意見啊，佢夾埋落去啊。咁但係嗱，你喺28日之前咧係得嘅，即係喂政府有政府嘅立場，喂話俾你聽，你雖然你又有個公投咁樣，咁我對呢個公投咧，政府有咁嘅睇法，希望你喺投票嘅時候咧，你都考慮一下政府嘅立場。嗱，我覺得冇問題嘅。但係個問題，11月2日咧，你已經過鳩咗期啦嘛，係嘛？咁啊好啦，咁啊即係有關於呢、這個嗱，佢係收佢係呢個第十二案啊，就12案嚟講乜春嘅咧，就係你12案就係非婚姻保障同志，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嘅其他形式嚟保障同志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利？我哋唔好理嗰啲字眼啦，因為呢啲字眼講完都其實大家都唔好明白。 時間上可能係有啲卡啦卡啦咁樣樣。 嗱，佢11月2日咧，就即係話你到24日咧，你係唔夠28日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提出呢、這個。即係呢個案嘅團體咧嘅人咧就話：喂，向呢個行政法院咧就提告啊！咁啊，行政法院就即刻裁決咗，佢話：喂，唔得喎，即係你唔可以嘅喎，即係你應該用翻係十月廿二號嗰個，11月2日呢個咧就唔得嘅。 係係。 咁但係嗱，中選會真係夠撚膽喎！屌啦，佢話我提出抗告， 就係仲拖到去過咗選舉為止。 佢話提出抗告。所以咧喺抗，因為抗告就要俾 中選會提出抗告， 係啊 ，OK 係。 即係個反對啦，反對中即係反對而家行政法院個講法。 係 咁，我要提出抗告，即係話要向高等法院。係咁，我等佢話，所以咧，而家咧我照用翻十一月二號嘅，因為高等法院仲未有裁決。 係 話唔得啊！ 哇！噶，屌你咪真係 嗱，咁其實唔知 又吹到個仗喎。嗱， 廢核嗰個公投嗰個公投咧，反廢核嗰個公投咧，咁其實咧佢都係做咗手腳，都係俾人鬧嘅。 嗱，即係老實講，你去到咁樣，喂，法院要執行，你屌你可以用，我要提出抗告，即係我提出上訴，咁上訴未判決，所以我可以繼續執行。喂，你呢啲叫打交環嚟講，即係呢啲係又係東廠嚟嘅，咁所以就即係民間就好唔滿意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啦，係咪？即係 個權喺嗰度啊嘛， 係權喺嗰度。 政府嘅橫蠻搞到係，即係你有陣時你去到你過咗嗰個界線，你仲要出嗰個考慮嘅因素，咁你係意圖影響咗嗰個公投個結果咁樣。 咁呢個公投嚟講咧，其實咧就咁樣搞法咧，即係會影響埋佢自己嗰個九合一選舉嘅，即係佢唔單止影響呢個公投，因為呢個公投案咧，咁其實係一啲係宗教團體啊，咁其實佢哋嗰個群體裏面呢、這個團體咧，即係係好多好多人嘅，咁呢裏面其實有男有女嘅， 係 嚇，咁裏面咁你係會迫使啲人咧，會令到呢啲咁嘅裏面六型中人咧，可能咧就係對呢個政權咧更加反感，係唔投佢哋嗰啲民 進黨 六型嘅候選人。 啊，呢啲我哋唔好估佢啦。嗱，總之嗱個問題就係咧，嗱十到十二項咧，即係十、十一、十二咧，都係啲反同嘅議案嚟嘅。 係嗱，咁其實又即係呢個跟正下，其實佢唔係反同。你見到其實呢個咧。唔係反對你呢個婚姻法同性婚姻，只係話你係唔好修改。 唔係我哋簡單啲啦，屌你同佢講一條條講例，即係大概嚟講。 因為我唔想大家誤會啊，咁其實咧佢嘅就係話呢個第十二條咧就係話希望修專法。 系 嚇，並唔係反對你同性婚姻。 係，但係個問題裏邊仲有噶嘛？即係你贊唔贊成呢個同性，即係同志呢個議題咧，擺落中小學裏邊教嘛？因為而家有嘛。 唔係簡單啲講，就我哋今次嚟講咧，即係九合一選舉就捆綁住十大嘅公投啦， 十幾個， 十幾項， 十五啊。十定十六嘅， 十唔係十項嘅啫，十項嘅啫， 十項嘅公投，咁即係你領票咧，領十個公投票，咁啊領你市長嘅票，咁你仲有咧，即係如果要選議員嗰啲咧，仲要選即係。 喂，屌你冇講到跳咁快啊，未講到嗰度，而家我仲講緊呢啲啊嘛，一陣先講公投票咧，一陣再講。好啦，嗱咁啊，十四到十五項咧，就係呢個挺同公投啊，即係總之一個反一個同公投。好啦。而家如果出現咗咧，就十到十二又通過咗，十四到十五 又通過， 又通過咗， 即係 有機會， 左手又得，右手又得， 係啊！我哋有吸完呢個，我又吸嗰個。 其實咧，而家 明啊，大佬 最主要就係話呢個第十二就係話要去係定專法，咁另外係第十四、十五咧就係話要係修文法。好啦，咁如果兩個通過，咁你係立專法啦，定係話 立專法再修？ 唔係，下一次又再投過。 呢個唔係我哋關心噶啦，即係我哋講啲有趣嘅嘢啫。我哋唔需要， 咪件事好矛盾咯。 我哋唔需要理佢嘅。 呢個問題即係你兩個都通過嘅話， 好啦，嗱咁啊，嗱咁裏邊仲有一項咧，就十到十二啦，十四、十五啦，十三係咩咧？十三叫東澳證明啦。 啊，咩叫東澳啊？ 咁啊，咁啊，我哋啊宋主任又好有興趣講嘅。 唔係呢個，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嘅東京， 唔係你今日又特登提我嘛，一定要講呢個啊嘛。 呢個我哋之前 咁，我咪特登挑一項俾你玩。 我哋體育界嘅阿宋主委， 唔係，我哋即係之前我哋喺天南節目我哋都有提過嘅，同阿張三都有提過嘅。即係而家我哋嗰個叫做洛桑決議咧，就以中華台北呢個名義咧去參加奧運會，參加亞運會等等，你即係橫行全世界都得嘅。咁但係咧， 係 啦，國際嘅體育活動，你都係以中華台北，好似譬如上個星期我哋踢緊嘅東亞杯，係咪？咁我哋即係中華台北，咁啊， 即係總之所有國際賽事啦，體育賽事啦， 都係用中華台北呢個名義去踢。咁無論你喜歡好唔喜歡好，都係呢個國際嘅奧委會嘅一個現實嚟嘅。咁啊，當然即係而家喺台灣嚟講咧，最黑人憎咧就係紀政。嗱，紀政咧就係話，即係當年你代表中華民國，即係攞到呢個亞洲領洋啊，呢個領洋。咁啊， 現在他提出這個公投，以台灣這個名義來參加這個東京奧運會咁樣。咁啊，咁喂，老實講，即係國際奧委會已經多次警告你，係嘛？體育歸體育，政治歸體政治。即係頭先我哋金馬獎啊，呢啲咁嘅娛樂嬉戲嘅嘢咧，就你中意玩咩都得，係嘛？不過咧，政治咧，你就唔好搞我哋體育。咁係啊，冇錯。我哋體育上面喺無論你點樣，你覺得點樣受委屈都好，但係你用中華台北呢個名義咧，係當年我哋香港人有份去爭取嘅。呢、這個就係徐亨，徐亨當時咧代表咧就是、國際奧委會，即係中國奧委會咧，就係去呢個洛桑開會嘅時候咧達成呢個協議嘅，係咪？咁所以如果你今日你推翻呢樣嘢，假設真係過到嘅話，而中共又俾壓力呢個國際奧會嘅時候咧，佢就話你政治就係咧係干預體育，嗯、就隨時停你會籍都得嘅。 咁啊，琴日已經又再發信， 又再警告你啊，通知你啊。 佢最嚴重嘅就係唔俾你出去運動會啊。 啊，唔係，佢甚至乎取消你會籍啊。嗱，取消你會籍，暫停你好地地喎，即係停你三年，停你兩年，等你悔過。 即係澳門前幾年咁樣啊？ 嚇，等你悔過。 但係取消就冇咗㗎啦。 取消你就冇咗啦。 你要想入翻會啊？ 可能係中國台北噶啦，就是 中國台真係要睇大陸面色啦。 冇錯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即係我哋特別想，即係 TV 想講呢樣嘢咧。嗱，公投即係當然我哋尊重啦，係咪先？但係即係玩啲咁危險嘅一啲嘅議題嘅時候咧，即係大家要謹慎啦。 好啦，咁呢個公投咧，咁其實個機會真係冇人知， 冇人知 係啦。 但有機會贏喎，嗱，我覺得。我覺得有機會， 有㗎，有機會 係啊，真係知啦。但係即係 上民粹去緊呢個位置。 係啦，嗱，咁同埋亦都係一啲咧，就係、是、等於我哋而家香港近年流興嘅潮流興嘅焦土派。我係唔中意，即係我係反對嘅，但係我想睇你點樣撲街，我都係出去投贊成。 咁同埋有啲人真係諗嘅喎，如果中華民國冇人承認嘅話，咪即係唔存在咯。咁我即係獨立咗咯，咁樣。即係其實呢個 好似有人喺，又係嗰啲女秀蓮嗰啲邏輯嚟嘅，冇曬就台灣就出現嘅啦。 啊，所以咧就其實而家民進黨政府自己咧都好急嘅，因為佢所有政府部嗱，理論上應該咧，雖然話呢啲都係一個民間半官方組織啫，一個委會，咁但係你政府係扮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噶嘛，係咪？咁所以。你呢啲嘢係咪應該由政府去出面，教育部或者呢個體育都係教育部啦，教育部出嚟喂説明喂，或者勸喻道德勸説啦，或者喂屌你唔好搞咁多，大佬即係 咁其實有官員又出嚟講過嘅， 因為 有官員講過嘅，但係咧都係噏下算啦。 嗱，因為咧嗱，民進黨政府咁講咧，其實又大問題嘅，因為佢一直以嚟喺馬英九年代即係國民黨執政年代咧，佢係屌噶嘛，中華台北呢個有辱國體，屌你咁啊，奴非奴，馬非馬，冚家產，我哋要用台灣，屌你唔寧願唔撚參加。嗱，而家夙願以償啦，係咪？而家有證明啦，係嘛？屌你老母！而家整個證明，咁如果真係證明通過咗，咁你民進黨政府係咪要執行呢個公投啊？咁你執行你咪撲街啊？咁你咪即係我哋嗰啲運動員辛辛苦苦練緊翻嚟嗰啲，原來屌你乜俾你幾個冚家產搞撚我咗？ 佢有後著㗎，到時東京奧運會自己帶一班人過去敲門啊！ 喺門口嗰度， 等於世衞一樣咯，冇用噶。 咁咧就會迫使一啲運動員咧，可能咧就真係走去大陸。 係啊， 我真係好驚佢大陸咧搞一隊叫中國台灣嘅。我哋歡迎你加入嚟咧， 齊咁其實有乒乓球啊，咁其實有乒乓球手已經咁做噶啦。 即係聯合組隊， 唔係聯合組隊啊， 係嗰啲啲咪佢嘅。 直情係你台灣有債人入咗你呢度，我叫中國台灣啊。係 啊， 跟住仲有中國香港嗰啲事例咁樣。是不是分隊咯，就係 會有中國台灣呢個名呢個 隊入，但係佢會整個分隊嚟收辱你啊嘛，一定會。 咁佢咧就 你一定過去嘅， 係啊。 咁但係自己 唔係，因為劉生講運動員，即係如果佢唔理政治嘅運動員，即係一門心思就係運動嘅啫嘛。我只係喺個賽場上面攞到獎，我 喺佢個領域上面發揮。 係啦，我唔會理你咩中華台北咩台灣咩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唔知嘅大佬，係咪？我淨係想攞獎嘅啫。我玩鞍馬又好，我玩跳。又好乜勾到好跳水又好，係嘛？我淨係想攞獎。咁問題，喂，你一咁樣搞咗之後，我係完全冇機會參賽嘅話，喂，你真係逼死佢 去共匪嗰度啫喎，共匪啊新，共匪 啊 新開啫， 係啦，我就 張開呢個懷抱，屌你老母，喂你嚟啦， 攞紅包咁樣過嚟我哋嗰隊啦，咁你死啦， 做 一個櫃台十三拆啊，到時 就會逼，即係到時一定有咁情況出現嘅，咁 一定會啊， 六年中人咧。 又嘈啦， 系啦，啲木啲鄉民， 屌你咪你喺出邊啊打壓我，然後咧就攞我哋啲人才去， 啊跟住佢仲會鬧鬧翻啲運動員嘅喎， 然後再鬧再鬧前朝啊， 係啊， 屌你又係 國民黨嘅錯，唔係都係， 咁佢哋咪話要贏啦，大陸又贏咗，六營又贏咗喎，又再炒呢個統獨議題啦。 系啦， 即系大家都贏嘅。 咁即係國民黨輸， 永遠都係 咁樣㗎。屌你，真係撲街嚟㗎。 即係糖， 所以 仲唱， 咪所以紅綠都係匪咪就冇錯咯。 人都搬龍門， 唉， 想盡心思搬。 所以呢個好危險啊！ 嗱，所以咧，即係一開始咧，其實即係民進黨政府咧係扮演一個角色咧，為佢都係有個勸，即係道德勸説啦，係咪？你紀政搞呢啲嘢，佢應該開嗱開始嗰時候，奧委會冇出聲嘅時候咧，哇！佢哋搞到起冚冚啊！即係綠營雖嗱，民進黨雖然冇表面上去。去同意佢，但係暗中幫佢搞啲聯署啊嘛， 開心啊！ 佢一副心態，仲覺得自己食緊花生。 係好啦， 可以有花生食啊！ 佢以為仲係國民黨執政，屌你！我搞鳩我你咁啊！如果你佢唔記得咗我，原來我執緊政，我要面對，我而家要面對呢個難題，大佬。好啦，咁到奧委會連續出咗幾封信嚟警告你，喂你唔好改名啊！改名分分鐘連會籍冇交埋啦。咁好啦，民進黨政府就驚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不斷佢喂佢自己啲人啊，喂唔好搞啦，即係佢哋即係幫手搞聯署，你唔好搞啦， 降温啦， 降温啦，咁啊，結果而家都係即係都俾佢喺公投嗰度即係成為一項啦。 咁但係個係啦，即係國組委出咗信之後咧，紀政咧都即時係退居二線啊，都唔好似之前咁樣啊，即係伏大旗啦。咁但係咁琴日咧，國組委會嘅封信咧就講到明，並唔係話你將來改名啊，佢淨話依個公投過嘅話咧都有問題啊。 因為今日公投 又係咁，所以咧即係變咗 你即係話政治即係個你政治係干預。 你即係捉蟲入屎忽，而家你又即係咁啊，所以就冇計啦。好啦，咁我哋講講啦，公嗱點叫公投啦，或者即係我哋呢次去睇選舉，其中一項咧就係睇人哋點樣選啊。咁咧原來咧先領咗嗰啲議員啊，同埋市長啊嗰啲票， 係啦， 佢哋吸完之後咧， 里長 投完啦，然後咧再去隔離。然後先至再攞份公投票，嗱分兩個唔同嘅部分嚟嘅，即係你投完九合一選舉，然後你又再隔離嗰度再攞呢個公投票，咁你領一領兩十張啦，係咪？十張我咪領完之後你自己吸又好唔吸又好啦。 即係一張一票，一話一張票十個。 應該一張票一個咯， 一張票一票，同埋分開曬一個個。 係啊，唔會一張票。 兩種顏色嘅，一種就係白色嗰種。 唔係兩種顏色，係七彩，有依塊背幕咁多啊。係 啊，好啦，咁啊。有三個票軌，咁就理論上嗱，理論上應該十個公投應該十個箱啊嘛，佢唔係嗱，所以咧佢自己都好麻煩啊，搞到得三個票軌，咁譬如一到三就投呢個箱，四至六嚟投嗰個箱，七至十咧投嗰個箱。即係你要人民啊，係要好清醒地，我知道咧。嗱，呢幾張票啊，擺咗呢個箱。 又改咗咩？佢係 啊，而家擺三個箱啫。 擺三個箱。 據說啦，咁就依個你入去依個投票站咧，你就一次過完成。你投完依個即係縣市長之後，你又唔可以走出嚟，轉頭再投投其他喎。你一定喺個票站裏面一次過搞曬。 温聽。 係啦，你唔好話哦，我唔記得咗攞咩票，唔好意思，唔俾你作去啦。 哇！即係連票都好難投， 所以咧，即係肯定係好混亂嘅。 投完之後翻嚟話俾我聽，你點樣嘅程序點投？ 我冇打算 翻嚟㗎。嗱，同埋咧，佢開票咧，我估公投票咧，真係可能開到分分鐘開到要 兩日啊，要兩日。 即係如果你我縣市長嗰啲係 好快啊， 都熟曬啦，係咪？ 變咗香港嘅選舉， 咁應該七八 凌晨先知道， 七八點應該大概都知道縣市長嗰啲。 香港一個區議會都要搞到通宵啦， 係 朝朝早係飲早茶嘅時候先知， 最早都要四點鐘先知。 唔係，同埋有啲相差一百幾廿票咧，都話要重點喎，咁佢又要重點，我冇辦法啊。咁但係都嗱，咁所以呢個公投咧，因為你又要。一個箱裏面可能有一至三項嗰個公投，咁然後你又要分咯，再分一二三咯，咁你分得嚟，然後再點票再唱票，係咪到凌晨咧？又有嗰班人。 咁我哋唞唞先啦，嗱，真係好攰啦，講起 廢票咧， 嗱，講起投票嘅嘢， 算唔算廢票？ 嗱，我哋等， 我唔知喎，好啦， 我哋唞陣先， 我哋翻嚟再講啦， 先再講啦。